check this out. 追怎么会喝醉？因为你的美，爱匆匆一别不过连队。 连 队看大雪纷飞，再也找不回被白雪覆盖那些青翠。当时光成为拥有你唯一条件，我有罪。琥珀色的月，结了霜的泪，我会记得这段岁月。 爱情就是火，我们就是火，你的爱。

九六九音乐留声机，宇阳陪你听经典。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当你觉得外面的世界很无奈，我还在这里耐心地等着你。每当夕阳西沉的时候，我总是在这里盼望你。天空中虽然飘着雨，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我依然等待你的归期。 我肆意的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季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我肆意的远方，无心的泪水，藏在你身上一季万年。所有你的心事都被我看见，让我温暖你的脸，不要再和他见面。 我要陪你擦拭每个昨天，相片的技术前用暖意慢慢浮现。我要用默默的体贴，让你睁开双眼，看清昨夜梦想的上限。我也愿意帮你打扫房间，帮你的爸爸戒烟，帮你兄弟姐妹买早点，让你时刻觉得很炫，生活过得悠闲，对我非常想念，非常想念。 走到哪里，九六九就到哪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嗨，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我是雨阳，陪你听歌。不爽的地方又出现了满城柳絮纷飞的景象。这漫天飞雪的景致虽美，但是也让很多有着过敏症的朋友感到很苦恼啊。那有的时候当这个飞絮进入眼睛的时候呢，雨阳也提醒你千万不要用手去揉哦，可以佩戴口罩或者是戴上一些有镜片的眼镜，外出的时候戴上太阳镜，这样可以防止飞絮进入我们的鼻腔和眼部。虽然春天有很多让人烦恼的事情，但是欣赏路边的美景也会给你的心情带来不一样的感受。当然了，也欢迎你在新浪微博找到雨阳三三，或者在微信公众号当中找到经典九六九，和我一起来聊聊看。 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怕你忧伤，怕你哭，怕你孤单，怕你糊涂。红尘千山万里路，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尽情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 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求不认输。脚步让我走出一片天空，让你轻轻飞舞，放心的追逐。爱是漫长的旅途，梦有快乐，梦有痛苦，悲欢离合人间路，我可以缝缝补补，这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拥有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追求不认输。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爱你够不够多，对你够不够好，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是曾经无悔的风。够不够多，梦的够不够好，可以追究不认输。 969听资讯，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好，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969听资讯。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发布相关通知，在京津冀等八个全面创新改革试验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自7月1号起，个人投资者投资初创科技型企业，可以享受按投资额的70%抵扣应纳税所得额的优惠政策。民政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对社会智库实行民政部门和业务主管单位双重负责的管理体制。北京大学生征兵工作近日全面启动，补助津贴标准比去年提高2.8万元，其中本科生调整为21.4万元，专科生不低于20.6万元。上海市发布新的房地产监管措施，明确要求新开盘的商品住房采取由公证机构主持的摇号方式公开销售，严格落实购房实名制，不得以任何名义收取价外价。 常常匆忙，

九六九旅行者。 在内蒙古的东部有这么一个地方，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民俗风情，保存完好的原始草原，气候宜人的春夏秋冬和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九六九旅行者今天带您来到奈曼旗。如果您乘坐列车踏上奈曼大地，首先映入眼帘的不是常青的松柏，也不是伟岸的白杨，而是一棵棵形状奇特的柳树。那成片的奇形怪状的粗壮柳树，似人似物似鸟似兽，只要你展开想象，就能够和眼前的形象对上钩，也能够让人产生丰富的想象力。奈曼旗受辖于内蒙古通辽市，人口约45万，由多民族筑西，40%为蒙古族。奈曼旗地缘广阔，河西纵横，粮草丰富，物产充足。这里有蓝天，有吉云，有繁星，有草原，有牛羊，有骏马，有美酒，有壮汉，有玉女，有牧童，有歌舞，有大漠，有怪柳，有奇花，这里是一处天赐福地。闭上眼睛，静静地思虑眼前闪过的奈曼旗的美景，也许是刻意地留在美幻之中。奈曼旗的天空是湛蓝的，吉云是洁白的，草原是绿色的，骏马是棕色的，壮汉是铁红的，美女是越狱的，牧童是腼腆的，大漠是黄色的，怪柳是楚绿的，而笑脸是最为淳朴的。奈曼旗不需要恭维，它高于土地，与苍穹对吻，与大地随歌。行走在奈曼旗，我们遇到的每条河流、每座高山、每座城镇和村落，都曾经是叱咤风云的历史舞台，上演过无数悲欢离合的感人传奇。那些古老的羊皮卷，随着时间一页一页地翻了过去。如果生活羁绊了你的身体，那请别让它也羁绊你的心。花开就是一场盛宴，趁春风十里，跟随九六九旅行者到奈曼旗和春天来一次约会。 风吹拂花开的沃土，我的家乡是可爱内蒙古，它那遥远边陲走出风流人物，嘹亮牧灯在白云间起舞，画出斑斓彩虹唱着日落和日出，马背民族在蓝天下起舞，拥抱春夏秋冬放出真心花朵，我的家乡，我的内蒙古，三百度五三百度，好似那雄鹰穿过云雾，展翅腾飞把梦想追逐。

心中满是伤痕。你说你犯了不该犯的错，心中满是悔恨。你手里尝尽了生活的苦，找不到可以相信的人。你说你感到万分沮丧，甚至开始怀疑人生。 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